彼无同意，真有违法。彼无同意，刚才讲过，众生嘅法性系一，系平等无异嘅，所以叫做无异。众生嘅相貌每个唔同嘅，叫做无同。无同无异嘅众生相咧，就系真真正正有违法啦，有作有为嘅。哦，那呢个咧就系、是。业果的正报是属于真有为法，真有为法是什么？是六操之中的业系苦相。讲到这里呢，一念不觉生生三世，境界为现象六操，讲完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产生这个宇宙人根。宇宙人根由哪里来的？就最初由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有能见相所见相，能见相所见相呢，有这个能所对待呢，就因为这个能对这个境界相而渐渐产生这个自相分别，相作去分别，执取去分别，这样呢就成这个界名自相、起业相，结果就业系苦相。业系苦就不用说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被个业绑住我们，哦，是个业绑住我们。你想做什么都没办法自由，不能够达到目的，有求不得苦，有爱别离苦，有生老病死苦，所有这些苦呢都是业力招来的，哦，叫做业系苦相。咁呢段经文咧，最初咧就系命呢个世界相作，第二咧就系命呢个众生相作，跟住系命呢个业果相作。吓，由呢个业果嘅因咧，从呢个因咧至呢果咧，就系如果我哋从因讲起嚟至呢个果咧，就应该有呢个业相，由呢个业相而感呢个果，然后有众生。最后有这个依部的世界，但是这部经就刚刚相反，这部经就说最初世界 起的原因，最初有宇宙的原因，宇宙人生的起源是什么呢？就是说先讲这个世界，先讲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相作，然后由这个世界的色法和我们众生的心法和合而成立这个众生，因这个众生相作，然后呢然后呢就有这个业，有这个业呢，然后有这个果报，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命这个世界相作，哦，现在讲到世界相作，刚才呢是讲到这个世界的起源，世界的起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三世六操，那现在三世六操的演变，演变成怎样，讲它演变，三世六操的演变呢，就成为世界相作。各名空昧，相待成遥，故有方论，执持世界。在佛经里面讲过世界宇宙的成立，最初就是一念妄动，然后有能见相，有所见相，然后呢由三世演变成六操，演变成六操呢，然后呢是有这个宇宙的起源，哦，有这个宇宙起源呢，就因为这个各名空昧，就成这个方论，即是说世界的最始呢，就是由这个空，由这个空呢就有这个风，由这个风呢就有这个水，有这个水呢就有这个火，那成立这个世界了，就有这个大地，大地就成立这个世界，因为宇宙间的创造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不是说上帝说站在个海上，第一日呢，我要做人，那就吹口气就有人，或者第二日第二个礼拜呢，我要天地分开，水和地分开，那就分开，不是这样。佛教就是各名空昧，各就是个性本觉，名就是妙名，名妙，这个本觉啊，性觉和名妙，妙名呢是直照不二的，这种境界不是真又不是妄，但是它能够为真妄之所依，哦， 如果你能够孟法化，能够去修行返往归真的话，你就会成真。假使跟你卖了这个真性而作业，那不是妄都变成妄。所以这个是本觉性觉，不是真妄，但是能够依这个觉性变成真或者变成妄。咁咧，呢、这个空咧就系、是、指幻空，昧咧就系晦昧，觉明空昧。而家解释呢几个字吓，觉明空昧。空就系指呢个境界上，昧就系能见上。哦，咁啊，能所相应相待啊，呢、这个叫做相待性要，有能有所对待，咁就喐动啦，吓、啊。喐动的时候咧，有乜嘢？有呢个方出现，哦。咁啊，喐呢个动相咧，就系方大性呢个方大嘅动相。方大嘅动相咧，摇动不已咧，就成个轮，成个轮，成个轮咧，就有呢个方轮执持呢个世界，都几危险噶。我哋呢个世界吓，下边系空，空又有风吓，冇嘢噶。空同埋风下边系乜嘢？系心，一切为心，系妄想哦。咁啊，呢个咧就系有呢个风轮执持呢个世界，世界咧系因呢个风轮执持所以研究成立嘅哦。由此可以知道啊，呢个方大咧只系无名，不过一念妄动啫。啊，响起世经里边有话。地轮就嗱，我哋而家自响呢度系地，我哋呢度系地下吓、啊。地咧就依呢个风吓、啊，风咧风轮咧有几大啊？有几大？有36万由寸咁大，好犀利！呢、这个风轮好大好大，执持呢个地哦，所以地咧系成日响度喐紧嘅哦，因为下边系风嘛。咁啊，《华严经》有话咧，有虽未生咁多未曾嘅风轮，虽未生好大好大，将个虽未生磨为未曾，你话几多咧？佢有咁多风轮，哦，所以咧，最上呢个风轮咧叫做乜嘢啊？叫做威诶，时性威光藏。这个威光藏呢是能持这个摩尼香水海、哦、香水海就是我们，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所见的香水海，是莲花藏世界所见的香水海、哦、以下呢就是讲这个什么，讲这个地水火风所以成立，成立了地水火风四种呢就叫做四大种。四乜嘢叫做四大种啊？呢四种呢地水火风是一种种子嚟嘅，成立宇宙人间一切之法，叫做四大种。嗱、啊，我哋讲咗空、啊、又讲咗呢个风哦，咁啊，咁咧跟住咧就因空生耀，兼明立外啊。比金宝者，明觉立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呢一段经文系讲地大生起嘅原因。刚才咧系讲呢个，因为空而有风，系风地生起。哦，因为我哋有妄想，就有空，就系、是、空地生起。地水火风空吓，咁咧点样话？因空生耀咧，就系话呢个觉明空昧，相待成耀。而成呢个方轮是讲前边的坚明立外呢，就是讲这个因为坚固执着的妄明、啊、即是这个妄想。那若将这个晦昧的空体、啊啊、来当为自己所执着的境界，但是空体呢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给你看的，所以呢他就将这个晦昧的空体呢结这个暗境，而成这个色， 成为地带、哦、障碍的障，这个地带，地带之中、啊、最坚硬的是什么呢？最坚硬是什么？就是金宝。金，这里是说金，实际上呢黄金呢就不及白金硬，是吗？白金呢就不及这个钢还硬。咁呢個金咧係包括五金嘅，嗬，包括五金。咁啊，呢個地帶嘅精華就係金，地嘅堅硬性，地係堅硬性，但係最堅硬嘅咧係莫過於金。嚇、啊，呢種堅晶嘅金寶咧，就係、是、因為無明妄覺所立嘅堅外嘅相，因為我哋堅執不移啊，所以啊積而成論，咁所以咧就有呢個金論保持國土啦。可知道世间的地大种呢，亦不过是由无明妄心一念不觉的坚相、坚执的相、哦、因此呢一切世界呢都是依这个方来自了。为什么有方、啊、然后动摇呢？有方的动摇呢而產生呢個相摩不二咧，就產生呢個堅硬嘅相。堅硬嘅相就係地帶咯。所以咧，一切世界咧就係依呢個方輪而成，更接依呢個方輪。世界嘅地帶咧係依呢個方輪。堅國保城就係講呢個地帶。而家咧係要講到呢個地之外咧，就講到咩啊？講到呢個火嚇。坚国宝城，耀明方出，方金相摩，故有火光，变为变化性、啊、先地地呢，然后讲火火，然后讲水咁啊。坚国宝城呢，就系讲呢个地地带系坚啊嘛，坚呢就有呢个金宝而成啊。咁咧。耀明方出咧，系指呢个方大，前边地大之前系讲方大，地方二大咧，为生火嘅原因，因为坚执呢个妄觉而成呢个金宝，金宝既然成立咧，系就呢个摇动嘅妄动嘅觉嘅方咧，系亦出啦，啊，方性系属于动嘅。金的性是属于坚的，一动一坚，两个在动相摩摩擦，互相摩擦，两种脉互相摩擦呢就有火光出了、哦、地和金在动摩擦就有火出。记不记得以前的人取火用一块石激石又得，用一块金属激的石又有火出，这个就是由风和地而產生啲火，故有火光。火光雖然係冇能持嘅輪相啊，但係有變化嘅作用，所以叫做為變化性。世間一切火啊，由此睇起嚟啊，亦不過係妄心，由呢個妄心咧誒相摩而成嘅。可知道火大亦是众生无明心中一念妄想执着，根本就没有实质的。那呢由这个火光啊，然后产生什么啊？然后就有这个水了。水腾保明生扬，未讲完哦，是吗？保明生人，保明生人是水大生起的原因。保就是前面所说的金宝，明就是指这个妄明，由坚执这个妄明而成立这个金宝，它的体是静的而能够生用。金呢是可以出水的，金熟一熱咧，佢又出水啦，所以叫做保明生人。咁有依呢個五金啊，五金 金属咧遇着热气嘅时候咧，佢就会出水。咁所以咧就有就而家咧火光上升，上升火光上升呢个五金呢、这个金宝，因此就有水质啊，晶莹不二，即而成能就有水能。有呢个水能又点啊？含十方界，所以咧呢、这个水能咧。亦是无名心中金火两种相争而成的。前面的经文呢是现前是讲四大生起的原因，四大种又是世界万物的根本，世界万物都依这个水轮，水轮就依这个金轮，金轮之下有火轮，火轮之下有风轮，风轮之下有空轮，空轮是依这个无名妄想晦昧而晦昧的空根而成的。因为无名依什么？无名依本觉，无名虽然不是本觉，本身不是本觉，但是无名的相啊是不离开这个本觉的性。这样我们知道四大呢就无形中呢就是直接間接都是由於這個無名妄想心，妄想心呢又不離這個本覺真心，因此佛經說一切為心，萬法為色，原因在這裡。眾生的身心外面的氣世根，沒有任何一樣東西不是從真妄和合的色心而成立的，色心又不离这个二类众生，所以这部经就说四科七大皆是二类众生。追究这个根源呢，地水火风的例言呢就是慧心。慧心呢，心是什么？就是真妄和合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如果一转变了，取消这个妄而归于真呢，这个就是二类众生，就证得二类众生。哦，前面是讲地水火风的四大种成立而成，现在呢就讲到世界这个成立了，由这个四大种而组织成这个世界。火腾水降啊，勾发立坚，湿为巨海，江为周旋。我们已经前面已经知道了，前面的地水火风空都是慧心，是一念妄动渐渐变现这个四大种。现在呢是讲明这个四大种又渐渐变现这个世界之法，之法之中呢大的就是世界，晒的就是微尘。咁呢呢个大嘅世界同埋晒嘅微尘呢都係由呢个地水火风四大种和合变化而成嘅。点样和合法呢？呢度就讲啦。由于呢个四大种多或者少或者正或者坐係唔係一定嘅，所以呢以就跟变化所萌物的形象呢亦不同了。其中是以什么呢？其中啊是以这个火性是轻的，就是上腾咯。以这个火性呢轻的嘛，火是向上的。水性是重的，所以下降的。一腾一降呢互相交持而成立这个坚相。这个坚固的相呢，其中湿的就变成这个巨海，干的呢就变成这个周旋。什么叫做周旋呢？这个浮土呢可以给我们居住的叫做周，即等于南赡部洲、北區盧洲、東勝神洲，俾人類居住嘅叫做洲，在沙可以治嘅地方咧叫做旋。 咁即係話四大部洲嘅中咧，水陸而居嘅衣部，哦，響呢個水居嘅動物或者陸居嘅動物，都係依靠呢啲地方嚟居住嘅。哦，咁啊，其中呢、這個以是而故咧，以是。蓋海陸地皆有水火交發而成之故、啊、所以話以是而故，彼大海中啊，火光上起，彼洲閃中，江河上住、啊、因為呢個水同埋火，水就上升、啊、火就下降，水火兩樣嘢交發咧，變成喺啲咁經常，經常之中咧，呢、這個乾嘅就係大地，濕嘅就係大海啊。咁呢、這個因此緣故咧，呢、這個大海同埋陸地都係由呢個水火交發而成嘅。結果又點啊？結果大海之中咧，係出水嘅地方咧，係上雖然係水性啊，但係由呢個火種而助成嘅，火種助成呢、這個。海、啊、所以呢海中呢时时有这个火光上起、啊、而在这个洲的侧岸的地方呢，虽然是很干燥的陆地、啊、但是因为陆地都是由这个水种助而成干的，因此呢在陆地之中也有这个江啊河啊是流住在那里，有些泉水啊井水啊，所以陆地里面也有井水。呢度咧講明啊，講明乜嘢？因不離果，因為呢個陸地同埋大海都係由呢個水火一騰一降而形成嘅，因此海裏邊有火，呢個地裏邊有水啊，所以咧果不離因哦。其中咧，其中點啊？水勢啊！烈於火的就結為高山，所以是故生石呢，激則成鹽，溶則成水、啊、其中就是說水和火兩種之中呢比較起上來，而那個水勢是烈於火的，火大一點，水少一點，火勢就強盛一點，所以火及住个水土而腾升结为高山，因此咧生风咧每每有现呢个火嘅形。哦，生啊，呢度我哋平时唔留意啊吓，每个生都系尖嘅，都系高嘅。哦，生个最顶，无论生腰又好，其他好都系平嘅，系嘛？但系最高的地方都系尖嘅，呢个系属于火形。因為高山咧係由呢個水火交發而成嘅嘛，所以山上嗰啲石咧，你相擊咧就有火出啦。呢、這個就係不忘佢嘅成分，不忘呢個火嘅成分。雖然係山係好高，係好堅硬，有火出，但如果你將佢用咗咧，就會成水喎。啊！呢句説話點講咧？你試過釀咗生成水未啊？未有係嘛？但係你記住，生裏邊藏有五金，係咪啊？生石裏邊有金、有銅、有鐵，乜嘢都係呢啲五金都係產生於地下嘅。唔係地下而個五金啊！你將佢用咗佢，係咪變成汁啊？啊！呢、這個就係水啦。这个就是不忘水的成分，亦即是果不离因，你明白吗？水势如果是烈于火的，火势猛的就变成高山硬，但是高山里面仍旧有火种，如果这个水这个山里面、啊、那些五金呢将它用了呢，是仍旧是变成汁，五金是变成汁、啊、变成汁，咁嘅时候咧，咁呢个咪汁咪就水咯。 所以说虽然是高生都仍然有这个水有这个火，所以说火生爆发，生里面是有火。再讲土细裂水的话，秋为草木，事故临手而烧成土，因久成水。哦，若果嗱，而家讲到呢个土细啦，土细如果裂于水，咁啊水细就强成咯。咁咧就可以抽白啲泥土嘅精华而变成草木。泥土的精华可以生长万物，所以呢所有一切的草木丛林啊都是由这个土随这个水养而成的，如果没有水分呢这草木不成的、哦、本身是含有水土的成分，一切植物啊都是含有这个水同埋土嘅成分，咁所以咧，易燒咧成成土，將啲草木燒咗之後咧，變成灰，灰就變成土，哦，易久成水，將啲草木打爛咗佢咧，就變成水，哦，你嗱、你攞啲生草藥嚟喺個攪拌機度攪咧，佢會變成汁嘅，哦，呢個係水分，因此咧。由这个水土而成的物质呢仍旧不忘水土的成分，亦即是果不离因、哦、虽然是经文只是讲到水火腾水降，其实、啊、无论是海是陆是生是木，甚至宇宙万物有情无情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交发而成的，我们人类身体里面也都是由四大种交发而成的。嗱，我们欢喜起上来都会流眼泪的，喊就更加多啦，是不是？身体里面有很多水分的，水大种我哋有冇睇翻噶？有，有阵时发起无名火，火烧三千丈，火有火嘅暖，睇翻就系暖。我哋身体里边有冇地咧？咁有冇啊？有，骨头就系地。我哋有冇风啊？周身风，医生话我风大风多，动作就系风。我哋每个人动作就系风。实际上呢病呢都是为了地水火风不平衡、哦、火大那就热气咯，要喝凉茶咯，是不是？水大那怎么样？会变成变成怎样？发冷啊，或者是屙呕啊，是不是？风大呢晕陀陀，地大呢？地大点啊？骨头痛啊！都是地水火风造成的，所以说有情无情都是地水火风造成的。嗱，好有意思吓，呢度讲由无名不觉生三世，三世形景长落中，于是咧有境界相对就形成世界，世界咧同嘅就系开空，唔同嘅世界，咁啊一同一异就变成无同无异嘅众生。是嘛？眾生係咁，於是咧根自例咧就有四大種啦，地水火風四大種。地水火風四大種咧，生河大地係有情無情嘅眾生，都係四大種而造成功嘅。不過其中所佔嘅成分多同埋少唔同，所以佢嘅形相就唔同。哦，只係風多呢，抑或是水多呢，抑或是火多呢，不同，所以宇宙跟一切万物种种的形象是不同，性质不同，或者寒性，或者是暖性，温性都不同、哦、交往发生大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作，这里呢总结了，总结这个世界成功，组织这个世界成功，交往发生相对为种， 以前因缘世界相续呢度咧系结成呢个世界相续嘅道理。交往发生就系就近因嚟讲，指四谛种互为因缘而成为生活大地一切嘅网境。若个演因嚟讲点啊，就系最初一念无明不觉迷咗呢个性觉真空而成呢个幻空，迷咗本觉妙明而成呢个晦昧无明。总而言之咧，就系演因近近因啊，都系慧心啊，由呢个妄心啊，同埋呢个妄境相待成摇咧，摇动不已而生风，再由坚执呢个妄明咧而生呢个地大，再以呢个风金相摩咧而生呢个火大，再以金火相蒸咧而生呢个水大，咁样咧啊交往发生四大，再由四大咧系辗转相生啊，譬如话水啊为热水。火就是这个舟和海的种，水势列于火就是高僧的种，土势列于水就是草木的种，总之呢是由四大交往发生大相为种，这种因缘呢就依这个就有我们众生所依报的世界